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当炮弹在身边炸开的时候，耳朵里就是这样的声音。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这勇气来自于阳光下，来自于平静中，来自共享花开的人群，来自笑声欢唱的你我。因为对生活的期盼，对明天的向往，甚至对一枝花一棵树的爱恋，都是每个人应有的生命权益。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在周三，欢迎各位在下班的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母婴的话题，我是主持人袁一。 大家好，我是 DIY 行动手微微。 对，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伟伟，还有在我们嘉宾席做客的，也是我们每周三的固定嘉宾，资深小道专家 LC。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嗯，今天我们表演曲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哒哒， 哇， 就一种秋风扫落叶的即视感。就是你知道这两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走，刚才我还跟同事在聊， 嗯， 他说已经到了，就是在外面走着走着会感觉有点凉的状态了， 嗯， 所以你们现在都已经穿上外套了吗？ 还好肉多， 那早上还是一定要穿个外套罩着的。 就是早晚确实在北方城市的温差还是很大的，所以确实快要到了，颜色也开始丰富起来， 没错。 然后户外呢又被称作金九银十的这样一段时间，所以各位辣妈酷爸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多带我们的宝宝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没错。 然后到底怎么玩可以让小朋友们提起兴趣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亲子互动时间。我们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怎么样去带着宝宝在金九银十当中感受让他们玩都玩不够的那些亲子互动游戏了。 嗯， 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有一些教学可能你光听 就是、 感觉不 会， 对，不是很清楚。 没错， 看我们的节目。 对，另外呢，在最近一周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都在送福利，送出的福利是本周末，也就是中秋假期，9月23号和24号，由易车举办的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会在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现场呢会有李宇春、华晨宇这样的流行巨星震撼表演。也会有像卡塔呀、DJL 等等顶级 DJ 掀翻舞台，马上登录到大麦网立即购票，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也可以有机会抢到票。 好爽啊， 肯定特别爽。 粉丝最近已经把就是这条消息顶到了头条， 嗯，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就是那个偶像华晨宇太辛苦，因为前不久刚刚在鸟巢开完演唱会，然后每天的行程都很忙，包括在这一次的这个 Running Shark 的音乐会上，花花据说会唱到将近7首歌。 哇， 对，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在音乐节上是属于已经大容量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了，很期待这样的一个 live show 哈。好， 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亲子话题，在潮流风向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母婴话题。潮流风向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孕妈妈孕期抽筋儿，是很多像我这样妈妈都碰到过的问题。就是抽筋儿那种感觉，你们虽然没有怀过孕，但是你们应该有过抽筋儿的经历吧？ 应该都有过吧？ 你有过吗？ 我觉得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会抽筋儿， 就整个那个过程当中也很容易抽筋儿， 就是缺钙的时候就容易抽筋儿， 肉都缺钙，看起来 就整个可能有一段时间，因为你窜个儿嘛， 对， 那个钙的那个吸收可能就跟不上。然后半夜还会经常做那种突然从高处摔下去的梦。 对， 老人家也会说那是在长个 长个呢。 对。孕期呢，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些元素，其实身体的元素跟不上，所以也挺容易抽筋的。到底为什么会抽筋，以及孕妇应该如何来缓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视频。 特别巧，我们节目有一个导演也怀孕了，他说他没别的诉求，吃也能吃，喝也能喝，但就一件事，就是动不动录着节目脚突然就抽筋的，晚上回家睡觉脚也抽筋。 哦，直帅刚才你说太太 都是我 一样的，一样的。 对，我太太也是在这跟我讲说，如果要是你上节目的时候，别忘了要跟其他的孕妈妈要说一下，适当的补充钙。 对， 因为你到尤其到后期的时候，钙流失很厉害。 对， 怎么缓解？对， 我觉得直帅说的非常对，就是钙的流失确实是还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需钙量，它是随着孕周的增加是逐渐的在增加。一般的时候在早孕时期，就是在怀孕12周之前，大概每天的需钙量是800毫克左右。而在12周到28周，就是孕中期的时候，大概每天的需钙量是在1000到1200毫克左右。而在孕晚期，基本上呢，它的需钙量每天是1200到1500毫克左右。我们首先的建议还是从饮食中去摄取。咱们饮食中摄取呢，就是含钙比较丰富的食物，像虾皮呀、这些海产品。 虾皮。 对，适当的可以吃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奶制品。奶制品呢，它里含的钙啊，一个是比较丰富，另外呢特别容易吸收。大概吧，就是100毫升的奶里面会含100毫克的钙，不管是牛奶还是酸奶都是可以的。我们家那个时候也喝了。 对，我还有一个，就是当时那时候经验是，要适当晒太阳。 啊，可以。 当然不是说是暴晒。 暴晒啊，对对。 因为那个光合作用会让你的皮下分泌维生素 D， 对， 维生素 D 会让你的钙吸收的更好。 对，对。另外呢，咱们现在的钙片里面都是含有维生素 D， 还有一少部分孕妈妈呀，她就是出现小腿抽筋，不一定是缺钙的原因，有可能比如说受凉了，或者是运动之后，她可能是劳累了，肌肉痉挛引起的这种小腿抽筋。 对，什么感觉？我都忘了。 我一般是凌晨的3-4点钟发作，特别有规律，然后起床。 不要捣乱。 你有缺钙的，就是会这样。 然后我爱人特别反应非常灵敏哈。当我半夜要拍他醒的时候，他知道一般没别的事儿，肯定就给我搬脚。 如果正抽筋儿了，怎么样缓解呢？ 脚尖儿绷直， 绷直。 然后呢，小腿伸直， 往回 这样也算是一种拉伸。然后如果自己做不了，可以让先生帮着拉伸。然后脚尖儿绷直， 绷直。 然后呢，小腿伸直， 往回 这样也算是一种拉伸。然后如果自己做不了，可以让先生帮着拉伸。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先生按摩，因为他拉伸完了之后还是会有些疼。 怎么按摩呢？ 就这样，就按照这个，按照肌肉线条这样往下捋。 对， 等于是用手指这样稍微按下去一点。 对对对对对，有点施，要施点压。 好 浪漫啊。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个方法，就我自己用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光会很难受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靠你自己身体的重力，然后赶快下床，你把你的哪只脚抽筋儿，然后把它用这个站立的，就是你身体的重量给它掰回来就可以了。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说如果家里没有人在的时候，第一时间下床，下床站。 你知道，就是整个他们在讲的这些场景都是我自己经历过，我觉得画面感很强。而且其实抽筋有很多种可能性，除了我们刚刚说青少年时期长个儿，包括你任何时期缺钙都有可能会容易那个抽筋儿，包括还有就是运动过后你会痉挛。 对， 我最近也有这样的困扰，就好几次了，刚健完身突然走了两步就突然抽筋儿了。而且通常抽筋都是小腿肚，然后你的大脚趾头的某一个脚趾头就动不了了，就回不去，它就一直处在一个角度上，很奇怪。但是现在好在咱们就是孑然一身，就可以自己给自己掰。但是怀孕，尤其在孕后期的时候很可怕，都因为肚子 够不到，是吧？ 够不到。我那会儿也经常会拍我老公说：“哎，抽 他一直 get 不到那个点，就是怎么给我掰才舒服，永远都给我掰的是不对的。所以这件事情听起来很浪漫，但其实如果做不对的话，一点都不浪漫。 越掰越疼，是不是？ 就是你正疼的，他也不是说有多疼，而是就是不得劲儿，你知道吧？他又掰不到你那个准确的位置，就很奇怪。所以这件事情在怀孕初期还是值得大家来调教一下的。当然缓解的方式很简单，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话，然后你可以靠身体的重力去把它掰回来。 嗯， 这是关于孕期抽筋这个事情哈。接下来依然还是在孕期时候会经常出现的比较尴尬的事情，说到的是很多的孕妈妈们在孕期会遇到，尤其是晚期遇到很困难这个事情， 哦， 是便秘。对，有说什么各种压迫啊，什么这那呀，其实你蔬菜水果啊，包括水也没有少吃，也没有少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症状并没有缓解。 怎么是孩子压迫你吗？ 对呀，就因为它占据了肚子里的很多空间，导致你的肠蠕动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哎， 你们两个没有生过孩子， 辛苦， 真的就一直这样拖着腮帮子看好戏一样吧。对，我们曾经也都是宝宝，我们曾经也都是那个和便便争抢过空间的人。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关于孕期，尤其是孕晚期，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应该如何来缓解？ 问题问专家，我每天吃的那个水果蔬菜也不少，但是还会是在中后期出现一些便秘的问题，这个正常吗？或者是怎么很缓解一下呢？ 孕妇便秘确实是在孕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因为怀孕之后激素水平的影响导致的肠蠕动减慢，另外呢还有就是子宫增大之后，那它会挤压肠管，然后呢怀孕之后呢又有点不愿意活动了，就是人都会变得懒一点，那你运动减少了之后肠蠕动也会减慢，所以它就会加重这个便秘的情况。那咱们解决便秘啊有几个方法，我觉得都还是比较有效的。那第一个首先就是饮食方面，饮食方面一个是早上起来要喝一杯温开水啊，另外呢就是多吃杂粮，粗纤维的食物会促进肠蠕动，还有有的人就是吃西梅，就吃一点西梅，它会对大便也比较好。 啊，梅腐的成分。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百香果，啊，有的人吃了它也会觉得就是对于缓解便秘有好处。 吃百香果嘛，就不只用它泡水，把那个籽 泡水也可以。对，这个是饮食方面，然后还有就是运动。就是还是要适量的运动的。 那您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呢？ 比如走路啊，做孕期的瑜伽呀，游泳啊，甚至于我们也有的孕妈妈做器械，都是可以的。所以说简单的就是每天至少走路两次，一次30到40分钟，那这个对于缓解便秘是很有好处的。还有就是有的人就是饮食加上运动啊，可能对缓解便秘尤其是怀孕的对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我们有的时候会建议他吃一点药物。那药物一个是肠道益生菌类的药物，对于那个胎儿它也没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建议吃乳果糖类的药物，而乳果糖类的药物啊，它就是吃了不会被吸收，会促进肠蠕动，这个就是药物。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方法啊，就是自制蜂蜜栓。 哦， 就是你把蜂蜜，家里都有蜂蜜吧，把它稍微加热一下，然后放的微凉了之后，它不就有点凝固了吗？把它搓成一个个小的栓剂，然后用保鲜膜包好，包好就放在冰箱里冷冻，然后每天早上或者晚上就是塞到肛门里一个，它也会软化大便，促进肠蠕动。 哦， 然后真的如果便秘特别厉害了，已经就是解不出来的情况下，可以用一点开塞露或者是甘油栓，但是这个是偶尔使用，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 怎么样，是不是很辛苦？怀孕就是那么辛苦。有没有瞬间我在你们眼中的形象 高大上了一点？ 就想到蜂蜜栓就觉得好惨。 不能提最后一个方法。 最后那个其实最惨就是开塞露，那个才是最惨的。我觉得蜂蜜栓这个是我头一回，就是这是你我才知道的。 不能喝香油吗？ 哎，香油也是一种正常的方式，但是我没有试过。就是说白了，我在孕期没有遇到这么严重过。我基本上还是能够，就是固定每天都会有。但是你知道，孕期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是，比如你以前肠蠕动不够，你可以通过揉肚子、顺时针去揉。你还不可以揉肚子。 对， 所以很多方法你用不了。像后面这几个关于栓类的药剂，像蜂蜜栓那个还会比较就是天然一些。但是如果你要真的用到药物类，还是要通过医生的指导。 总之正常的作息还是最重要的。 嗯 嗯，好，这是关注到孕妈妈的两条资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对于新晋的辣妈酷爸们都有哪些帮助。在资讯方面，说到孩子的专注力这件事情，经常会听到父母之间去沟通说，哎呀，谁谁谁家孩子专注力可好了，我们自己一本书坐那儿看半天，我们家孩子怎么就不行呀，东跑西跑成天的。 那我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东跑西跑的一个。 你就是后者是吧？ 对 对， LC 小时候是后者吧。 啊，那可对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我一开始也怀疑过专注力这件事情，因为和我们家孩子年龄相差一个月的一个小哥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玩拼图了，那会儿大概也就是在我们家孩子半岁左右的时候，他可能也就七个月，我心想说啊，都已经开始玩拼图也太难了吧。但是 LC 你知道 七个月 是那种就是拼一个动物，然后可能也就是两到三块拼图， 明白了， 就是很容易。 我想起来是两千块的 那种是不是？ 不是，就是儿童拼图，就婴儿拼图 啊，理解理解理解。 对，然后那会儿我就说，哦，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去培养专注力的。后来呢，我也就开始给我们家孩子买这个拼图。我当时给我们家孩子和我们家邻居分别买了一套这样的两三块这么一组的小拼图。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我们家孩子很爱玩。一开始你在看他拼的时候，你觉得很着急，他连那个口对不上 啊，太正常了。 他那个两个手控制不住， 对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不需要看那个样图就可以把它拼出来。 对， 你看到他的进步了。然后大概隔了半年，已经大满了一岁以后，我就有问过我们家邻居，同样也有我那套拼图的那邻居，我说你们家玩了吗？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玩过，拿出来过一次，他一点都不感兴趣，瞟了一眼就走了。 嗯， 从来不爱玩，一直到现在。我们家宝宝现在是两岁，他已经能拼一幅20片左右的拼图 了。 而且是他真的，他有一个特异功能，我觉得可能是他不看图样，他是通过色彩对接去拼的。 哎，小孩是这样的。 对，这个跟大人的思维不一样，就是大人可能会说通过这一个图案是不是有什么五官啊， 嗯嗯嗯， 或者是有什么逻辑这样的衣服呀，或者是大楼啊，他不是，他是按颜色。他觉得这一块缺什么颜色，他就会去找相应的颜色，然后去试，试对了就是，如果不对他就再换。 好天然的方式啊， 那种很对，很天然 的反应。对 对，所以我觉得专注力这件事情呢，其实后期也可以培养。 嗯， 就是家长还是需要去花一定时间去陪伴孩子，去做一些能够培养专注力的事情。 其实更多来讲是保护， 是保护，是 对对，是因为他有这个状态能看相近色，是因为他没有被干扰过，所以他才选用了他最直接的，其实他是自主研发的一种方式做的。但如果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成人比如干扰到这个过程中，说你看看，你就拿什么这个边儿对着这个边儿，然后告诉他一种方法，其实就破坏了他最开始的那一种自发的学习的方式了， 限制想象力了。 对，所以成人做事情你很多有时候靠公式靠规律，但是孩子其实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个更可贵。 所以像这种游戏，我觉得父母还是先做一个旁观者， 对， 观察一下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如果他真正需要帮忙或者他想求助了，然后你再可以去引导他。 没错没错。 所以接下来这个视频也是教给我们辣妈酷爸们看一看，在家长的哪些行为当中是有可能去破坏到孩子的专注力的。 妈妈，你到底让我玩什么？ 就很多时候可能爸妈准备了很多玩具给孩子，就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玩这个试试玩那个啊，那这个其实他们是不好的，因为太多刺激了会让他很容易分心。 那问一下袁可，如果你给孩子就是买玩具的时候会怎么样给他们东西呢？ 小男孩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拼积木啊玩具什么的，他总喜欢看到那个最复杂的，但实际上那个最复杂的买回来了之后，他并不一定能自己独立的去拼起来，变成了就是我来拼了。 我们要帮孩子选玩具真的是要找适龄的玩具，对，虽然孩子都会想说我要那个最好看起来最大的，可是那种他们都玩不久。 对，也是，我有女儿说要玩拼图，有一次她跟我说要那个，我一看1000块的我就买回家了，然后我拼了5天 是的， 就变成你来拼了是吗？ 我也拼不出来，太难了。 第二点是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学会， 这个也是很多爸爸妈妈常犯的错，就是看孩子在写字啊动作比较慢，我们就有点心急，就觉得你怎么快一点，或者是一犯错马上要去帮他拯救，那其实不需要，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因为我们去打断他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干扰。 还 孩子你不玩个遍，咱们可就亏了。 这个也是，我想是爸妈去很昂贵的游乐园的心情，有点剥夺了孩子去转移他注意力的机会。嗯，因为他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嘛，都是我带着他说，哎，你现在看这，你现在看那。嗯，那这样的话，他没有机会去练习。现在社会这么多吸眼球的东西，如果孩子没有学会他什么时候该看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看另外的。要从小培养，不然的话对他以后是有很大麻烦的。哦， 快喝点水，要上厕所了，这又是啥意思？ 因为经常有时候出门的时候或者开车，你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就特别害怕孩子要上厕所的时候你没地儿去，所以你总是逼着他出门的时候快上厕所，快喝口水。 你知道我就是小时候被爸妈逼，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车去山海关，临上服务站半小时之前，他爸爸要提醒儿子喝水啊，就是猛给我灌水，说到半个小时差不多就酝酿出来那个小便了哈，要去上厕所了。结果倒好，那个时候我就说什么都没有，等车再一开走，下面就没有服务站，要开俩小时，我瞬间就来厕所了。就属于这种情况是不好的啊。 就是我们总是在孩子前面的一步，对。但我觉得这貌似跟专注力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有啊，这是跟控制有关系嘛？你要让他有机会自己去规划，不是都是我们帮跟他说，你现在做什么，现在做什么？注意力运作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主动的，就是你自己觉得我现在要专心的做这件事情。那另一个呢是被动的。比如说妈妈叫你要做什么事，妈妈叫你要专心，这些就是被动的一个注意力运作。我们都希望孩子可以有多一点的主动性、自主性，而不是爸爸妈妈说一个指令一个动作都叫他做什么他就乖乖的去做什么。 啊，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哈。 我们要把控制和分配权交给孩子，而不是我们跳进去说，哎，你干这件事你干那件事。 这个讲到专注力的这个运作包括培养就更宏观一些了，更广泛一些了。确实讲到几个例子，我自己身上也有印证。比如我们家阿姨就很喜欢跟孩子说，就是出门或者睡觉之前让他多喝点水，赶紧在做下一件事情之前把这个厕所这个事情解决了，他都会觉得很踏实。嗯，因为正好孩子也处在一个训练如厕自主的过程当中，他就希望说可能下一件事情会吸引他更多注意力，阿姨就会担心他会不会就顾不上上厕所。嗯，对，会有这样的问题， 有可能。 所以也会催着后面说，你快多喝点水，咱们一会儿要去干嘛干嘛了，你先上个厕所。嗯，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父母的一些预判的行为反而阻止了孩子对自己的一些控制，这可能会让孩子以后变成一个就是做事比较拖拉，反正他也不着急，因为总有人拿着鞭子后面 拖延症。 没错， 就算成年人当中很多都有拖延症，我觉得是因为你真的不想去干这件事情。嗯，如果你对干这件事情的冲动很大， 对， 动力很足的话，你一定不会拖延。嗯，大部分的拖延都是建立在你不想干嘛。嗯，那如果他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反正有人催着我的话，那就所有事情都是那种很磨叽的类型。 对，就习惯了。 所以我经常会听到有些大人说，你别磨叽了，你磨磨磨磨蹭蹭蹭的我肠子都痒痒。哎呦，所以有时候也得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哪些行为做错了。嗯，哎，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哈。接下来还有一条明星的育儿主张，我们也来看看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那个很熟悉的面孔王源可，也是延禧攻略当中纯妃娘娘的扮演者。她在生活当中真的，在了解这个演员之前，我根本没有想象到他有一对儿其实已经到七八岁的双胞胎。 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就是少女妈妈的感觉。据纯妃娘娘本人说，在生活当中如果她遇到了瓶颈，她就会跟双胞胎儿子说，妈妈好笨都不会做，但是她的儿子呢就会安慰她说，没关系的，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做到。嗯， 大暖男。 对，就有一种暖男的感觉，很想向他讨教一下暖男是如何养成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有两个宝宝，性别都是男孩，2013年4月18号，体重一个是5磅12盎司，一个是6磅12盎司，小名磨磨样样，爷爷起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宝宝，出生的时候会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一个含义是希望他们一个是模范，一个是榜样，所以就叫他们是模样兄弟。性格不像，完全不一样。哥哥是那种可以安静下来学习，比较沉稳。弟弟就是比较调皮，像混世小魔王一样。他们喜欢吃巧克力，喜欢吃甜的。他们的偶像就是爸爸，好像还没到那个臭美的阶段，可能比较黏我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更喜欢跟爸爸在一起玩游戏，大多数时候是爸爸扮红脸吧。弟弟有一点像我，哥哥有一点像爸爸，我们像朋友之间一样交流。我们一直认为对于孩子的教育就是从大人做起，让孩子自由去选择，看他们喜欢什么。早恋啊，那要看有多早，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他会鼓励我，我会比如说在工作当中遇到自己瓶颈期的时候，我说哎呀妈妈好笨啊，妈妈这个不会做那个不会做怎么办呀，然后他们说没事的妈妈，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学习，说只要你努力做你一定会成功的。原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孩儿，现在有了宝宝之后知道什么是责任了，知道自己所有一切的动力是什么了。 好，所以你可以，我们一会儿广告结束之后回来，可以评价一下王源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算不上说是非常标准的，或者说非常严格的育儿理念。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相处模式让人觉得是很舒服的。 对， 一会儿可以回来好好的分析一下， 好， 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一些建议。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们要稍事休息，在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稍后要教大家怎么样在金九银十当中带着孩子们一起进行一些让他们玩不够的亲子游戏，稍后继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Yeah，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 Hey baby， 这都怪我，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越过爱必须要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No， 看见吗，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看阳光在路上洒下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贝贝， 大家好，我是 LC。 欢迎今天我们的第二位小能手啊，嘉宾贝贝，还有我们的 LC 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秋天来了以后，怎么样可以爸妈带着孩子们一起进行一些让他们玩不够的亲子游戏。在之前我们要把上个时段最后播的那个纯妃娘娘，王源可在日常生活当中，身为一个少女妈妈和自己其实已经上了学上小学的双胞胎儿子他们的相处方式，包括他们夫妻俩那种育儿观念，我觉得也是值得借鉴的。 他们刚才提到的，其实有一个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有什么事情没做好的时候，他两个儿子会劝他说，你只要努力了你就会成功的。其实这个儿子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安慰他，是因为这都是就是他们家里人养育他这两个孩子的时候给他们输入的一些特别温馨的词汇。 是，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还说要养孩子，你夸他是什么，不是一味的说你真好，你真聪明，你真漂亮，你真帅 啊。对，关于怎么 对 这个事情很重要。 对，其实这么夸就是孩子也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儿好哪儿厉害，其实是比较虚无缥缈的一种夸， 就是慢慢的孩子会带到你的那个敷衍的点。 对，因为其实你越这么夸孩子越不自信，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所以像他们家这种说比如什么事情没成功，肯定会跟他去分享说你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比如搭积木我可能搭到第几块就倒了，但是我看到你其实在搭积木的时候很努力的在搭得很高，这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带出来他在做什么，而且让他认可自己就是努力的那个状态 是 很重要的。 这是我跟大家讲过，就关于专门说了一些说怎么夸孩子才是对的。 对， 就是你对于他的这个点如果你真的是认可的，你一定要把他刚才做过什么去客观描述出来。 对， 然后说因为这个妈妈认为你很棒。 对，对，就是一定是把事实客观陈述，然后要让孩子清楚我哪儿棒。 所以这是一个夸宝宝的一个标准的格式。 对， 是一个公式。 对，所以就是切记自己那种啊，你最好你最 棒， 对，但可不可以说其实也可以，你可以在后边说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已经说出去了，然后后边可以加一定语啊，在妈妈心里。对， 不然容易膨胀啊。 对，这样也让他觉得哦，原来我在我妈心里就是那个最聪明最漂亮最好看最好看的，其实这个也就 OK 了。这样比较客观。 就是正好讲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跟宝宝相处的时候怎么去夸他， 对， 去给他建立自信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亲子的互动环节也是在日常的点滴生活当中可以去促进到你和孩子关系的一件事情。那在秋天我们怎么去利用一下自然的环境，来制造一些这样的亲子互动的方式。我们今天要请 LC 跟我们好好讲一下。 没错，在秋天真是感觉一年当中最好玩的一个季节，尤其是带孩子出去玩，然后因为它是整个四季里边颜色自然里边颜色最多的一个季节。然后那比如像那个落叶，你就 会看到有的已经因为冷然后落叶已经发黄了，然后像香山那些红叶是红色的，还有一些残存的绿色和浅黄色，所以等于这些自然的这些景象和自然的这些树叶这些素材对孩子本身而言就是一种对于自然的赏析和颜色的一种认知，所以一定要利用好这些大自然里边的这些材料来给孩子多一点体验。 就是之前因为你有跟我讲过说要上网去给孩子搜一些类似色卡的东西，我现在正好手机在手边，帮大家来搜一下，在你如果上百度去随便就搜一个关键词色卡，在图片库里面会出现很多 N 多种 跟色卡相关的内容。然后其实你觉得哪一种是更适合大家来用的呢？ 原色， 像潘通出的那种什么各种什么咬绢绿啊什么太过复杂，饱和度太过 对 那种就不太复合，不太适合孩子们来看，所以是不是颜色相对清晰和少一些的会好一点？我看看这个感觉还不错，很清晰。 哎，对，这可以。 它分不同的色系，但是每一个色系当中又有深浅不同。 对，其实大概四种颜色吧，红黄蓝绿，如果在那个色卡上有就可以了。就大致这四块，红黄蓝绿， 红黄蓝绿 对， 够他们使一阵儿的。 对，然后因为不要太复杂，因为孩子真的会看晕， 会看晕。对，大人看久都会有 蓝跟绿，本身大人看就会容易晕， 是吧？ 对，然后因为每一种大概有那么四种相近色，比如深绿、浅绿，然后那种发黄绿的那一种，我觉得就够了。 哎，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在网上如果能够找到这种色卡，然后做个有心人，就把它剪成这种一片一片像扑克牌一样的，然后给它集成一本小册子带出去， 对， 带出去以后就可以去对应大自然当中的颜色。 对， 因为这种小色卡就可以凑到，比如说某一片叶子，今天 底下 维维专门在路边捡到了， 还有棒， 很不容易，因为没有到落叶的 最佳时 机，然后你又不能上树上去摘，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不会做。所以在从地铁站走到我们台里的路上，他大概捡了大概十片 ，我觉得也是清洁工人扫得很干净。 我国的环保事业做非常好。 对。所以这像这种这个银杏叶是很常见的，这个在咱们爸妈那个时候还会拿来做什么书签什么的。 哎，对， 还有点绿叶子。 天哪！这个绿叶感觉没什么， 没什么好展示的。 想用尽自己的词汇夸它， 因为你看现在从地上捡来的落叶来看，颜色还没有到丰富的时候。 对， 就像我们表演区这种呈现的场景，一般都要到就是中度或者叫深秋的时候。 对， 但是上周我有带孩子去朝阳公园去放风筝，那天很不巧的风筝没有放起来，因为没有什么风。但是落叶的资源真的非常丰富，因为你站到一个公园当中，它的植被跟你在路两边走还真的是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当时还真的带着他做了一幅落叶画，就是随便让他剪树枝、树叶， 对， 然后就让他往那个 A4 纸上贴，就是。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带大家去。带孩子去感受的。 对，其实这个刚才说到这些树叶可以怎么玩，分年龄段的。刚才袁一提到那个，就是他如果已经有比如艺术拼贴，我们叫它拼贴，然后就拿点那个湿胶和一张卡纸其实就可以完成了。然后这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家长尽量少参与创作。 这件事情是我最近一直在跟我妈妈就是孩子姥姥在沟通的一件事儿。最近姥姥来了嘛，然后姥姥很积极，就很愿意 明白了， 把孩子任务都揽在自己身上。我呢也乐得清闲，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当中。但是你会发现姥姥大家很尽心尽力，可是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姥姥带他去不管上艺术课还是上什么课，拿回来的作品都特别工整。昨天举着一幅拼贴画，一张 A4 纸上面有一棵树的那个雏形，然后上面有各种小爱心，大大小小颜色不同的。然后说是老师教说做 family tree， family tree， 对。然后姥姥就会让宝宝指给我说哪个是宝宝，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妈妈。哇，你发现好有规律，宝宝在中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当时还说哇，好厉害！ 再往上太奶奶是一族谱。 对，我问一下，我说。妈你帮他了吧。我妈说啊怎么了，我说你帮他干嘛呀，他说那 你不帮他，他怎么知道谁是谁呢？ 我 告诉他，他说我没怎么帮他，我就告诉他宝宝是最小的这个爱心，然后宝宝的旁边得是爸爸和妈妈，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他自己拼贴的， 就是做家谱的。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包括他去上一些就是涂抹的那种课的时候， 对， 他之前是一个只在局部涂抹、局部的。层层叠叠去涂抹一个孩子， 对啊，多好看啊！ 你后来发现他带回来的画是满张纸都有， 很巨。 姥姥就看到哪有空白就给他续。 哎，对对对对对，不把空白画满了多亏啊！ 就是那种刚才说的会破坏孩子专注力的那种行为，就是不把游乐园玩遍了，咱们就亏得慌。 还有一种，这个为什么说不让父母带了？因为你可能会破坏孩子的审美。因为孩子在早期人家六岁之前的审美能力比成年人要高很多很多倍。 对， 所以 其实咱们以前讲过，但是很多家长都会站在自己成年人的立场无法去理解他们的审美。 对，我之前依稀记得我也带过小朋友出去玩，有家长就是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好像手工课，然后都要求会做树叶拼贴，还拿什么熨斗把树叶熨平了、贴金鱼，这是一个每个人必须会贴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依然家长还是贴那个东西，但是就很没有创意嘛。其实他们家孩子做的那个很好看，就是大叶子在底下，然后一层一层的堆叠，然后是一个立体的，然后颜色拼插非常美，最后就都被拆散了，散落到各处。我说他说你看这个贴的怎么样，我说就是艺术价值感一下就从值钱到不值钱了。这感觉、 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保护到他对那些对于美的感受， 对， 比如说像涂色，通常就是咱们买的现成那种涂色的画册，上面是那个 sample 就图样，下面是一个只有线条的这样一个物体，然后家长如果在家长指导下去涂那个画册的孩子，就会把那个颜色涂得一点角落都不剩。但其实有的时候，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画那个黑板报的时候，老师的衣服是白色的线条。然后呢，我们当时负责美工的那个小姐姐，她就在老师袖口的这个地方画了两条线条。其实当时是用这两条线条意味着这个衣服是这种反光的光 条。 然后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很难受，为什么不填满呢？我就拿那个粉笔把它全部都涂满了。然后等小姐姐回来了，小姐姐就说谁给我填满的，我说我呀，你没有画完你就走了是不是吗？那个姐姐就跟我说不是的，那是我在画衣服的反光的那种光泽感。哦，当瞬间就觉得天哪，差距怎么那么大，为什么人和人的审美。我现在依然很清楚的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从小做各种各样的黑板报什么的都是很规整的，因为在我妈妈的指导下。 明白了。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提醒大家的一个点。 对， 家长都会犯类似的问题。 对，然后能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孩子在一岁半，然后他可能对于胶水那个视胶的控制不好，家长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在那个 A4 纸上你可以帮他刷一点胶水，但是具体这个叶子摆在哪儿怎么粘都由他来决定。而且你还能帮他的就是比如他两块粘的没那么好的时候，你记住他堆叠的那个位置，然后替他粘起来，那个艺术感都会很强。 哎，可是我上周末用湿胶尝试了一下贴树叶，贴的不是很牢，所以我今天带来的是双面胶，而且还是这种泡沫的，会更牢一些， 多倒， 哦，多倒， 倒厚一点， 倒厚，家长看了不会生气吗？ 对， 我觉得按照我妈就是，我估计是，我觉得我小时候老拿胶水玩，所以我妈会觉得弄得哪哪都是，她以后都会让我用胶棒，而不会选择用胶水。 胶的感觉上去好像干净一些， 对， 那不好使，真的不好使， 是不好使，但是没法用胶水，养成我现在也不爱用胶水的好习惯。 我也不爱用胶水，胶水干起来特别麻烦。 对， 但其实湿胶还是很好用的，是吗？ 对，就是，而且那个感觉，为什么说要用胶水？就是因为它粘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会粘手上嘛。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那种 sticky 的那种体验， 就是对一种材质的感受。 对对，然后所以这就是大概一岁半以上，然后孩子比如可以玩这种拼贴，然后粘的这种游戏。 这种就是很适合大家去公园找空地， 对， 你自己上地上找去。 对，然后。对，说到这个色卡，刚才提到怎么应用，就是你可以拿那个色卡去对比，比如你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都统一找绿颜色的东西，然后就让他发现原来虽然都叫绿色， 但是绿色跟绿色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孩子之前是很少有这种体验的。其实也让他知道原来自然是这么神奇的 对，这是在大自然中非常容易去认识到。你看今天维维捡的这个绿色，我看看有多少绿色， 对吧？ 对对对，你不说还真的是，就日常生活中你可能去形容绿的时候非常苍白。 对， 你看银杏的绿是一种绿， 对， 这个树我不知道这树叶是属于哪棵树哈， 我也不知道， 是另外一种绿， 就是干枯的绿那种，发白了已经， 对， 奶绿色。 然后那还有一个小翠绿， 对，哎，对，黄绿相间的这一种就很。 真的是有很多种，这就 对 这么轻易的就已经从这十片树叶里面找出了四种绿。 对，所以这就是让孩子看，哇，原来他们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尤其是有一种那个银杏的叶子，你看到有一片上是整个通体是黄色，但边缘是有点绿。 这个、 对 对，所以这一种其实颜色的这种配搭，就是对这种就很美。 对，有晕染的感觉。 对。所以也是让孩子观察自然的时候，自己的审美能力就是在被滋养的。 你可以去跟他讲述说，这片银杏叶子它的通体是绿色，然后边上有一点黄色以及一些焦黄，它可能就很快要落下，然后什么荣归故里。 人的一生也是这样的。 突然很想上纲上线。 说太多。 这是一岁半以上的孩子可以玩。 对对。然后小一点的孩子可以怎么来玩，就是你看到这些叶子，虽然刚才说的，哎，这绿色好像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状态，但是你发现其实每一片叶子材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会上面有一层那种蜡 啊， 就白霜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你拿 这个就是滑滑的。 对，有的很黏。 对， 有的是有一层比较厚的那种叶片，就会有蜡，因为它是防那个蒸腾的。所以就是有时候让孩子去摸不同的材质，这个对于孩子来讲是太好的一节自然课了。就是有时候你还会去抠一抠那个叶片，就让他观察。有时候会拿一个勺子柄或者是小刀你去刮，然后有的能刮出那个蜡来。 这 是 你 白色的。 你小的时候发现的吧？不是在你的家长指引下发现的吧？ 对啊，就是因为就捡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薄的厚的不一样，有的那个含水量高，有的低，但是有的为什么含水量高，有的就是上面有那个蜡。 天哪，我觉得你的生活的观察太细致了，你不说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情。 我们活得比较自然。 这件事情让我也想去研究大自然。 对，然后好玩的就是你除了让他摸以外，他最爱干的事儿，一岁半以下就是撕嘛。然后就是把它去按照那个纹理叶片的那个脉络去撕一撕，然后其实让孩子去感受，那是非常美妙的一种体验。 这是小月龄的或者说年纪比较小的宝宝们 对 可以去动手触摸到的大自然。 对，然后但是注意一点，就是如果太小没有过口欲期他可能会吃，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建议就是洗干净。 对对对对 对，洗干净其实就可以体验一下，没什么的。 这是我们说到的可以运用到在大自然当中的一些树叶， 对， 去做一些艺术门类或者是了解一些色彩的感觉。 对， 但其实在大自然中有一些小游戏也可以就直接就进行了。 对 吧？ 然后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利用叶片的这个游戏，然后这都是好像传了几十年的游戏。 真的吗？说来听听。 叫拔根儿。 拔根儿就是叶片是吧？ 一下想到了吧。 就小学一定会玩的呀。 对、 哎、好像是北方孩子就是 对， 就是上体育课没事闲得无聊、就开始拔根儿。 我是就是上课都上不踏实，我要是上一节课竟然输了， 根儿还得仔细挑。 对， 这是北京孩子的记忆吧？我们南方孩子没有这样的记忆。 那可能是 我是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拔根儿的，还是跟我先生知道的。他说那会儿就一定为了拔根儿要赢， 对 对， 要穿白球鞋， 胜负欲太强了。这个、 就是不是咱们现在这种高级的白球鞋，就是那种 白网球鞋。 哪有，就是那种布鞋， 就是那种，那叫白网球鞋。 这么高级， 对， 就是那是体操鞋吧？ 对对对。 他说上课之前捡一片自己觉得就那个树叶吧，就类似这种， 想 什么 塞鞋里踩着。 但是好像只有一种树叶可以拔，是吗？ 杨一般都用那个 杨 树叶， 是吧？ 对， 杨树其实构造有点像这个，就上面是一个叶片， 对， 扇形的，下面是一根筋， 有点像这种的。我觉得一般拿这种， 对对对对， 这种的， 对对。 但我们拔的会比这个拿再粗一点。 对， 他说 找吧，又不能找太粗的，也不能找太细的， 对， 粗不见得就结实， 对，粗的含水量太高， 太脆。 对， 对，他说也不能找太老的，也不能太嫩的， 就完全要这么揉一揉， 对，把纤维搓出来，让它有韧度。 天哪，你们的 没童年了就快， 我真的没童年。他说要上课之前先在鞋底下。哦，一节课， 这我们没干过， 没有，女生可能不干。 哦，40分钟以后再从鞋子里面掏出来，这就是一，这就是一片根芒， 这叫千年老根。 然后玩的时候就是两片这个树叶这么用这个筋的部分 对 捆在一起， 对， 成一个十字交叉的状态，然后看谁先断， 对。这很有技巧的，你知道？ 有技巧吗？ 对，有。如果你是抓到那个柄比较远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折。一般拔肯定是离的那个根非常近。 怎么样？我们现场 PK 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你们俩， 你必须得挑，那得挑。 来来 ，LC， 来， 这个这么点的小根儿，我们能拔得动吗？ 随便，这样就你们俩，这两个有童年的，那儿还有一点树叶啊，就从我们现在。场上现有的这些素材当中，你们挑出凭你们的童年， 凭我们的 童年， 对 对，这是个技术活。 我选这个吧，但这很危险，这太脆了， 都很危险。唯一不危险就是这个，让给你， 我要、这个、 你来赢我们一把，体验快感。 那就你们俩，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你们俩赢的那个再来跟我 PK 啊，都已经自损五十了， 不是自损五十，是对，就是让你们一轮先，你们先来，你们来。 我用的这个，我觉得会赢。 我觉得你这个会赢，我信任输。 要不然我把我这让给你， 我让给你体验一下快感。 那我要赢了，把这给你，滚着。 那不行。你都来过一轮了，不结实。你们来， 那我这可真的厉害，我这 看着啊， 我觉得你真的厉害，我这一蹬就 两个 出上一蹬蹬开了，就是认为银杏也不适合，哦、我们告诉大家， 来 现场，我觉得我这会赢的。 真的吗？ 真的换吗？ 让我感受一下，我不换。 哎呀，你这什么呀？哦，来来来来 来，气了啦！ 一二三，哇！ 快点， 千年老根， 天哪，这个纤维感觉很粗， 对， 一般都拿这个吧。 哎呀，一说到这个拔根还真的有共同气， 对吧？很爽吧？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都过不好了， 去外面找几片， 对，我要下楼，等我几分钟。 各位童年说，如果也玩过这个游戏，可以来给我们打个卡报个到哈。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说秋天的游戏，说出了很多这个80、90后的共同记忆，拔根这个游戏， 感觉有点老了。 哎，但我没想到，不是同一代人，居然还玩过一样游戏。 应该跳皮筋也是年代代都在穿。 哎，你们小时候也跳过皮筋？ 当然， 雷雷可是一个接近00后的孩子， 但也是会跳， 会， 就是会跳的。 天哪，好的吧？那所以跳皮筋这个事情是可以跟孩子一起玩的吗？ 有点难， 我觉得就是抽的。 孩子可以撑筋儿啊，跟一棵树一起。 那我们一起，我们今天还带来了一些道具，还有剪刀、有胶棒、有双面胶，还有一些彩色的色卡。一会儿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艺术品。 对，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秋天怎么来利用身边的各种资源带孩子玩一些亲子互动游戏，稍后继续回来。 朋友背后说，我想笑。 妈妈，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送手的那些话，只为了讨她，那不就错了吗？天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中 3日上午10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 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伊拉克战争，美军花费7630亿美元，约合62000多亿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100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上。Make up， Cia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回到我们的直播，我是袁一。 我是 贝贝，我是 LC。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今天在说怎么玩，秋天怎么带孩子玩。 对， 他勾起了自己的儿童的回忆，童年的回忆， 也勾起了胜负欲。 个人王牌 C位出道，打分的 C 位出道， 快快跪一下。其实关于数学还有很多可玩的， 没错。 接下来 LC 是不是要去表演区？然后用到我们这个秋风扫落叶的背景然后用数学需要全给你吗？ 可以。 你需要全捧走， 全捧走。 根儿王把这些叶子全部都赐予你， 谢谢根儿王。 够吗？够吗？够吗？因为现在我们还不是就是落叶的季节，所以确实找起来没有那么的容易在路上。 对，好，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秋风扫落叶的这个背景区， 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 好的，然后现在呢，大家看到我手上已经有了很多片树叶了，然后今天讲大概2个游戏，然后一个是针对小一点的宝宝，一个是大一点的，大概能走路能单脚跳，大概在1岁半以上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首先先说1岁半以下的，因为他正处在一个是感受自然界，比如刚才已经提过了，可以让小朋友去摸去感受去撕这个脉络，除了这么玩还可以怎么玩呢？因为他正在发展他眼部的肌肉，所以家长可以跟他玩什么呢？就是在他眼前比如左右，然后让他视觉有一个对叶片的追踪， 然后建议大家选的颜色，比如就是黄色和这种就是橘红色那种落叶和绿色，然后就是这三种颜色为主，然后在他们眼前让他们练一练。然后当他们可以跟上你手的速度的时候，还可以怎么玩呢？在他们头顶先让他们盯到头顶上方的地方， 先聚焦， 对，然后看，然后松手， 哎，感受落叶飘下来。 对，然后建议大家使一些叶片稍微大一点的做这个就是叶片飘落的这个游戏，因为它飘落的速度，因为它风阻大嘛，会慢一些，这样比较便于宝宝去追踪。 哦， 试一下，哎，慢一点，枯叶， 这个水分含量太高， 对，一定要找一些干啊。找一个这里啊，最干的是这片， 最干的需要敷面膜， 非常干。哎呀，这个好惨，秋风扫落叶的样子啊，飘一下，哎，对， 哎，对，这有种飘的感觉，悠悠的那样， 而且你看很有意境吧。然后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方式锻炼一下宝宝的这个眼部的追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意义呢？他最开始看了几次，如果眼睛可以准确的追踪到树叶的时候，他下意识的会用手去抓。那么如果他已经，所以你可以重复来玩，因为孩子对于一个游戏的掌握其实是需要很多次重复他才能掌握的。 对， 所以不要觉得哎这个很无聊或者怎么样，因为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出现了这种哎用手去抓树叶叶片的这种行为，其实他同时练到的是手和眼睛的协调性。 协调，对， 但是不要要求他必须抓住，他只要有这个动作就说明他已经在练习了。 不要在意结果。 对，然后 通常是没有结果的。 对，之所以这么说也确实像如袁一所说，通常都是没什么结果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再小一点的，比如不到十个月左右吧，不到十个月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岁之前， 对，你可以把这个叶片然后放在他的头顶，建议那种大一点的叶子放在头顶，然后让他就哎好像有东西在我头上，其实他在感受自己就是我的头片，然后放在他的头顶，建议那种大一点的叶子放在头顶，然后让他就哎好像有东西在我头上，其实他在感受自己就是我的头，我的肩膀，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体部位有一定的感知嘛。 我突然想起那个小猪佩奇里面的那个插曲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很多版本 Head, my shoulders 然后你可以放在他们的头顶，然后他们觉得哎头顶有异物，然后他们会不自觉的去就是左右扭头低头去找到底是、 哎、这有一个小的点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岁之前哪怕到两岁了， 对， 也都有这样的问题。宝宝头大，他胳膊短，他头顶要是正中心痒痒，他都挠不着， 对， 他干着急，所以你把一东西，他要是感受到头顶有异物， 对， 他真的会像 LC 所说那样，不会第一反应不是伸手， 对， 而是摇头， 对对对。所以 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儿。 对，一个是锻炼他哎头部，他能感受到哎有东西，然后我的触觉锻炼到了。第二个摇头，其实对，比如颈部力量也是一个在游戏的过程中也锻炼到了。然后当他其实熟悉的这种游戏，他就知道我要低头是最有效的，能让这个东西 异物给掉落下来， 对，掉下来的方式。所以等于是在游戏的过程中，他总结了很多经验。 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的 对 感受哈。 然后再更疯狂一点的玩法呢，就是当这个叶片它也已经适应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着也是小一点的宝宝，然后可以尝试在它眼前的地方，建议不要太多，一次五片左右吧。然后在它眼前，哎呀下雨了。 真的就是你听 LC 这样一个成年人在说这些游戏听上去很无聊，就是太低龄，但是确实孩子们就会很开心，他只要你跟他玩并且眼前有一些新鲜事物，他就会觉得乐此不疲。 对，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玩过，但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因为小时候老拿一个小伞出去玩嘛，几个小女生碰到那种花瓣，小女生都会把那个花瓣全都撕下来，然后放在伞里，然后举起来，然后天女散花，你知道那种玩法，巨爽。 对对对，小女孩会有这样的爽感。 你说到这个了，让我想起一个游戏，但确可以这么玩，玩确实很爽，因为让人觉得自己像仙女一般。然后还有一个怎么？ 你们真的戏很足。 比如你可以在家里边，拿一个大一点的布或者纱巾就可以，方的那种纱巾，然后你把几个叶片就是放在那个纱巾上边，然后可以两个人拿拎住那个纱巾的两角，然后往上抖。对，然后有两种玩法，一个就是土嗨那种，就是我抖高了然后掉下来我就高兴。还有一种游戏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玩，就是我们怎么抖不让这个叶片出来。对，这个建议玩的年龄线大概是2岁左右。 对，就他已经会行走，并且可以配合你一起来做一些肢体动作了。 对，主要是他对自己的就是这个力量，他的小臂啊、精细肌肉，他有了一定的掌控力了，所以他能让这个叶片保持在中间，力道合适，不让他们飞出去，刚好就弹起来就掉到那个纱巾上边。 同样的这个游戏，你如果把那个纱巾当中的物体换掉，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比如说你把那个纱巾当成是一个小池塘，然后里面放一些玩偶，你就会说什么一抖然后青蛙都掉出去了，然后你这样去拯救小青蛙，把小青蛙放回到池塘里，它也会很有就是成就感和责任意识。 没错没错， 它会觉得哇，我把小青蛙都救回来了，我好棒啊。对， 但我感觉他们更喜欢就是把青蛙救回来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又想到一个，就是这个叶片还可以怎么玩？你可以找一个大一点的，就是能遮住你眼睛的，或者小朋友眼睛也可以啊。因为让他玩那个就是 一叶障目吗？ 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玩那个 peekaboo， 就是从眼前遮住，然后到打开。然后你其实可以配一些 BGM 来，就像 Poker Face， 你可以找一下 Lady Gaga。 哎，可以，就是流行音乐也是小宝宝们可以去接受的那种音乐类型。 对，然后你怎么去找这个音乐合适呢？就是它重复的曲段特别多的那一种，它那个 Poker Face。然后就是他一直重复这个乐段，然后你就在这个动作，但是家长注意保持固定，你提前先练一练。好，然后这个是小宝宝的我们这个游戏的玩法说完了，然后最后今天讲一个这个叶片还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呢，是针对于还是2岁以上，就是你去完公园之后，然后他说我累了，非要求你抱着。 现在这个我要仔细好好听一下。 对，一步都不走了，然后怎么能让他觉得，哎呀，有的大一点说，我怎么走路好无聊啊，这条路这么长，这个桥这么长，我不想走了。然后你抱他你又特别的累，然后怎么办呢？你就收集一些这样的树叶，说现在咱们玩一个游戏，你每一脚只能踩在一个树叶上 啊， 然后就在他面前，然后这样扔到地上一片，说哎，树叶在哪儿啊，然后你就踩到前面那个， 就是让这条原本很漫长很无聊的路充满乐趣。 对，然后你可以就是让孩子扔一片你去踩，你扔一片让孩子去踩，然后不知不觉就在你们游戏的过程中，其实这条路就走完了。 哇，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而且其实这个对身体要求也挺高的，你看叶片的面积很小，所以有时候他们都要踮脚，你还可以增加一下游戏难度，你说你的脚后跟儿然后不能照到地，你只能踩在叶片上，要不然你就类似于掉水里啦，或者是怎么样，设置一些情景出来，然后孩子都会特别喜欢。 哇，好棒啊。天哪，瞬间觉得树叶也可以玩出那么多方法，而且还可以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来，这些树叶悉数的都要还给我们。在 LC 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介绍完了这些树叶的玩法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个现场的创意大赛了。 好， 我们来数一下今天有多少片树叶。来，你数一下。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现场有工具，还有这种五颜六色的色卡。 14片 是吧？ 对， 然后剪刀和双面胶都带过来了。 对， 14片，三个人，一人4片。 好， 好吧，咱们一人分到4片树叶，来进行现实的 DIY 创作。 有点难度， 就是这个主题不限，然后文体不限，创意方式不限，随便，好吧？ 最难的就是这个，还不是粘条金鱼呢。 LC 来一块选树叶， 对，这个树叶上有3片，这个现在咱们一人一片 ， 来，美美你来分吧。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 你要哭的吗？ 哎，这篇要保管给根王吉祥物。 对，那是我的，那是我的 吉祥物。 这其实做这个压力还挺大 的，真 的 很大。 当时 现在真的很希望自己 只有就是两岁， 对， 就是贴成什么样都很美。 对，感觉现在你还有点顾及别人的眼光的感觉。 我们这首歌3分44秒，够了吗？ 哎呀，反正我做好了，我做好了，我已经做好了。 来吧，开始，随便从你们面前找一片，就是找一张什么色卡纸出来都行。 这真的太有难度了 啊！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创造力很差的人， 谁不是呢？ 啊，得了， 哎，别到时候大家说完了，就我最超美，每个人都超美。 天哪，我都不会用剪刀。 我马上就要搜金鱼什么样了， 马上就回最初的起点。 我觉得最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做什么东西之前，你先去搜一下你想做的东西什么样。 嗯， 这个我觉得是最麻烦的一件事儿。 但是搜完之后，你的思维就固定在那儿了，你就想我一定要做成那个样子。 哎呀。 现在为什么整个直播间都安静了？ 就是大家 一筹莫展。 吴亦凡在唱歌。吴亦凡在唱歌。 进入这种审美的，哎， 审美的沉思。 就怕最后做完了，就得出一个结论，真的没有审美。 可能还是湿胶会更好一些， 对吧？ 我今天拿的双面胶感觉还是有点 可能有土叶子上面干出， 好像那个泡沫棉好一点。 泡沫棉，我这边的树，那就是我的根王太任性了。对啊，一人只有四片树叶， 你可以突出一下那个根王， 对，对 所有树叶都围着它转。 我觉得树叶四片就是会有点限制到你们的发挥，那你们就可以再用到手边有的那些材质， 对， 也可以一起用的， 也不用更多了，更多感觉就会更抓狂。 现在还有不到一分钟，让我们加点时。 天哪， 我们真的是 还没构思。哇塞，维维在干什么？自己。我们不应该跟 DIY 小能手一起 PK。 可能我也只是在瞎过而已。 折纸。 天哪，对，我们遇到了人生的瓶颈。 我还是决定使这个双面胶。哎，这 LC 更新一件事儿吧，我也在折纸了。 哈， 有没有使出必杀绝技？有没有？ 我就不折。你们有没有在互相影响？ 我们没有， 我们 因为我刚才发现的四片叶子有点太大了，就是太少了，对不起。 嗯，所以你们都在给他做一些装饰。算了，我不能看你们的，不能看你们的。 就这种东西，谁也不能看谁的。 对， 看完之后会很有压力的，你知道？ 我就会影，就是莫名的影响到自己。 嗯。 我很喜欢我们这个环节。是从来没有一档广播节目或者没有一档直播节目会在现场做一些什么事情。 LC 已经想退出我们的群聊了，一心搞创作。 你知道我们不仅在就是辣妈正传当中现场评测纸尿裤， 就是那种每量一下每片纸尿裤的厚度有多少，自然厚度啊，吸水之后的厚度，然后一下能最多能吸多少水啊，这种事情都是我们在现场做过的。 哇！ 然后包括同车， 现场做过？ 没有，那没有，就是我们做测评。就是其他节目可能会运用很多后期来制作的东西，我们都会在现场完成。 对， 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最最真实可以带给大家的感受。 现在我们的舞片越来越白热化，我想看看他们俩在做什么， 可能这个会更好一点。 我还失败了， 都在填纸。 发现已经不想做下去了。 来嘛来嘛，不要怂嘛。直播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纸屑都要带走， 环境人人有责。 对， 真的是想象力就是太北限。 我可是那种从小被妈妈指导说一定要做成什么什么样的那种人。在跟孩子接触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丢失的东西会被他们唤醒。 我一直在回想，就是孩子创作的时候大概什么样子。反正以我的功底肯定是没法瞧的。 往日余温也早一日渐冰冷，像是走漫长的过程，爱情后一站陪我度一生，痛苦至少将你爱还未牺牲。 怎么你们快完成了吗？ 没有。 这首歌也快要放完了哟。 可能属于边做边聊天，然后边在过程当中死亡的那一种。 哪里还有聊天的脑子？现在 传说中会一边自言自语，然后一边， 对，你知道吗？这种情况叫不能内化，这个感觉三岁都没过渡好，就是我会把我手上干的所有活都说出来。 我感觉我也是这种 类型的人。再没可能遇到你这样的人，落下了累累伤痕，人不会耗尽青春。 创意下去了，我就这样。 我觉得你的创意已经很好了。 我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来来来，没关系，等 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我们再一起来说。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现在三个人，每人手上有四片叶子，大小不一，形状不一。 然后呢，两首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当然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多大的进度。 能不能再给我一首歌？ 只是 我 天，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你知道，就是成年人的想法都会有一个定式，就是说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定要像什么？ 对， 是不是？ 对， 有这种一些这种固定思维方式在。所以你们期待看一看我们三个人最后的成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吗？拿手中比较仅有的四片树叶，包括我手上有的这些彩色的纸卡，最后会做出什么样不同的风情的作品？然后我们也要在视频的直播过程当中分享给大家来抢福利的内容，就是在本周末，也就是在中秋小长假的过程当中，9月23号和24号由一车举办的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会在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届时呢，现场会有李宇春、华晨宇等等流行巨星的震撼表演，也有像 Nervo 啊、Kata、DJL 等等顶级 DJ 掀翻舞台。如果你想要买票，买更多的票的话，可以登录到大麦网去购票。当然，在我们的周一到周五的每天5点到7点的潮流梦工厂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抢票。 你们最近有些歌曲，我怀是几十分钟赶完的，没有任何细节值得一评，通告很忙的。 LC 微微听完了哟 啊，我也做完了呢。 我怀疑我也能 感觉你们好像有点用力过猛。 那就按照完成的顺序来吧，我先来好不好？ 好。 加啦，我这个真的粘的不是很牢，我怕随时会掉下来。加啦！ 哇哦，千年跟王非常明显。 对， 你们能看出这大概是什么东西？你们自己说一下，看我这个作品有没有理解吧？我选了橘色，因为我觉得就是秋天的颜色可能会更偏橘一些。 对， 等一下上面这个胡须要掉下来了，我要再重新粘一粘。 胡须？ 啊不，就像是 剧透了，是不是？ 不是胡须，对比就是边框，对对对。然后因为我选了橘色的底色嘛，我觉得更适合秋天金秋的感觉。然后叶子本身跟我说了就是黄色，然后也有绿色的生意盎然在。然后最上面这一条呢，我本来都想用树叶来替代，因为本来只是四片树叶组成了一个字母，大写字母 F R。 英语不好， 英语不好， 不是 F， 对， 我坚持 对对对，是 F， 是 F， 没错，你的坚持是对的， 是 For F，Fresh Radio 的 F。然后因为那个树叶，如果只用树叶的话，上面这一条不太明显，所以我就用黄色的纸卡，然后裁成三条细的，编成了一个小辫儿。对，就是寓意着我们 Fresh Radio 的。就是节目内容会像秋天的层林尽染一样，就充满着丰富多彩的色彩，像我们带大家内容一样。然后呢，当然其中也不会缺乏像我们这种年轻可人的主持人为各位带来的生机勃勃。哎， 鼓掌。这个点评 非常棒。 我向来都是擅长于就是用语言来描述总结。 这个加了很多分，你让我们怎么介绍自己的 来吧，你 表达又 你们来介绍完自己的创意以后，我再来帮你们总结吧。来伟伟， 我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对不对？但是 不简单啊，就是因为你有很多还用到了那个根茎。 哇， 而它有层次，它前后的那个层次也不一样。 完全用 一个特写，等会儿 视差设计。 哇塞，它用蓝色很棒。 哇塞， 对， 就是感觉想注意点绿色跟黄色吧。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大家就是平时找不到那种类似于弹簧，家里有没有现成的立体的工具， 居然还做了一个就是 道具， 像贺年卡那种立体的一打刀， 就是感觉就是大家撕个小纸条，然后就是可以做出一个类似于 弹簧 的小弹簧的样子， 对对对， 就自己做贺卡感觉都可以。 这个如果一对折打开就是崩弹出来的那种惊喜。 对 可以试一试 的，预示着维维的人生充满了 surprise， 充满了弹性， 充满弹性， 人生的 range 非常的宽， 这个好， 对。 很棒。 好，终于到我的作品了。我的作品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秋风扫落叶的感觉。本来我也想制造出一些像维维那样，就是 有 远近， 就是叶子的一生 啊，是吗？ 哦，对，从上到下， 然后最后 就是秋风萧瑟，然后从上面刷， 对， 动态的一个 动感， 你看这个流线型， 哎呦，谢谢。 而且你的背景用蓝色和黄色的胶笔， 我非常想欣赏啊，这边是一个黄色，然后跟它的对角的黄色形成了相。 而且你的背景用蓝色和黄色的胶笔， 我非常想欣赏啊，这边是一个黄色，然后跟它的对角的黄色形成了相 呼应 映衬。 天哪，这样相比较我是最贫乏的，因为我就没有什么想象力，我就是什么 fresh riddle 的，你的胡须很棒，这个胡须非常棒。 哎，但是咱们三个的作品放在一起，我觉得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耶。因为真的秋天，如果你选用跟秋天跟大自然相关的颜色，你就会发现很丰富。来放在一起啊，来个合影啊。然后一会儿咱们广告间隙可以，哎，我这个胡须老掉下来，胶棒很不给力，好气哦。 一会儿还是用胶水吧。 对，然后再强化一下。我觉得应该放中间。 对， 因为你们俩都有蓝色的底色，但是更蓝粉金再次。 对， 耶、yeah, ，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it's a good chance, like tha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All night on the phone, 24/7 we go,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put it on a show for show.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the start to rise, we can get it right though.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 bou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 trying to play.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go. 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好了，那么本场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在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薇薇， 我是 LC， 欢迎我们的嘉宾薇薇和 LC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哈。今天说秋天可以玩的东西，然后我们刚才三个人就在现场用了一些很有限的素材，然后其实也体现出了每个人就是对于 性格， 对，其实是有性格的， 对 在的， 对对， 我还真的自愧不如，真的，所以 你这个也很棒。 谢谢你们的安慰。 不要这么说， 其实家里面也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就是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创作嘛，就是 对， 但是我觉得不要去合作完成一件事情， 自己干自己的， 各各干各的， 对 对 对， 甚至可以像我们刚才一样，就是整个操作过程当中不要让就是彼此看到对方在做什么，对，然后规定一个时间，这样其实还挺有趣味性的，而且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很有一些就是输赢的那种状态，好还是你好， 汗流汹涌的感觉， 对，尤其是孩子身上会更明显。 嗯哼，好吧，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包括户外的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玩的，以及在室内利用到一些大自然的道具的，其实如果你再用上一些什么染料啊，或者用手去涂抹啊什么的，都会很棒。 对， 那接下来我觉得需要让 LC 跟我们也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在互动这个环节当中可能参与比较少的爸爸， 对， 他到底的存在价值和他的存在必要性有多 存在的必要性已经这么情况已经这样了吗？ 首先我要说存在的必要性是100%，对吧， 对， 就是其实爸爸们你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重要的多，存在价值在哪里，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必要，只能说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存在价值。 对，没错， 所以我们来帮你找啊。 好小心，我要说这话题。 爸爸们都竖起耳朵了。 对，然后说到那个爸爸到底在跟孩子互动过程中都可以做什么，就是其实像有一些比如像这个树叶拼贴呀，更多的其实是妈妈在做，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细致的工作，然后一般爸爸会比较擅长做什么呢，也是比较有效的，就是跟孩子可以做一些比如力量性的这种游戏，比如就是抛接类的，像举高高，像妈妈可能有时候就是力量比较有限，所以就我经常看到爸爸给孩子举高高的时候能把孩子扔起来然后再接， 但是妈妈们在这个环节上会担心的就是爸爸下手没有轻， 对对对对对，练练自己拿枕头下拿荞麦皮练对，但我觉得这个是大一点的孩子啊，就是至少就是如果你 有自己的那个就是颈椎的支撑力的时候， 对对对对，至少2岁以上吧，不能是婴儿的时候你做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对，所以就是这些比如在户外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这种，然后让他觉得爸爸这个形象是力量的一种象征，就是他能做一些妈妈可能不那么擅长的工作，然后比如其实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就是采树叶这一种完全就可以跟爸爸玩啊，因为比如扔的比较远一点还会有那种劈叉的那种动作，然后比如就是哎呀太远了然后自己就摔倒了，就是比如可以就是玩一些这一种，就是让孩子感觉就是啊很好玩，然后就是让比如看爸爸那样坐地上摔一下然后孩子哈哈笑，然后并且其实也告诉他一个道理，就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完美，然后 缺， 对对，就是 我摔倒了坐在地上一个屁墩也很有意思、 嗯、 所以让他们整个就是感受到就是很有趣，然后就是承受能力会比较强、 嗯、 所以爸爸可能更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提醒一下、嗯、就是现在你看加入到健身队伍中的女生越来越多，像这种力量举的女生、 嗯、对 你就算自己太再有力气，你也要抱有一些就是适合让爸爸展现出风采的 对、 嗯、的部分让给爸爸。 是的是的是的， 不要自己就抢先说啊、哎、这个我来这个没问题，抛接嘛没问题，抓鱼过来 这不就硬拉嘛把孩子 我经常会在家里面扮演这样的角色、 嗯、 但我们这样可能会让等孩子大一点会有这种错位的感觉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哦。感觉因为是妈妈现在越来越全能了、 嗯、 真的是、 嗯、 所以就是还是给爸爸一丝表演的机啊表现的机会表演 你说的很对然后妈妈们该配合他表演的我们不要上 对 游戏方面的、嗯、 对。然后就是爸爸就是刚才可以充当一些就哎我没做好，然后但是也无所谓，就是扮演一些这样的角色出现。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跑啊跳啊，当然现在其实妈妈也都可以，但是我还是要给爸爸一些育儿的工作要做嘛，所以尽量带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嗯，妈妈就可以，我觉得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一块儿出去的时候可以穿裙子什么的。 嗯、哦，对， 别穿高跟鞋就行，穿一个方便行走的， 嗯、 你就可以假借自己什么我穿裙子不方便之类的，把这些工作交给爸爸。 嗯，就是跟妈妈一起跑步呢，我看过就是孩子的两种状态，妈妈真的是穿着跑步的衣服，然后带好那个手机，就非常认真说来跟上妈妈的脚步是这样跑的，但是跟爸爸一起玩有时候疯跑， 对， 就是来往那边冲往桥上冲，然后就是干一些就是那种感觉是有一点鲁的那种很疯的事儿。 但其实需要这样的， 对对，就是其实需要爸爸那种就是去玩去疯去释放的那种劲儿。嗯，这个跟妈妈还是有区别的。 就比如说放风筝那件事情、 嗯、哎对， 我就是完全让爸爸去参与， 嗯， 然后我还会非常捧臭脚的给爸爸鼓掌， 哎真好真好， 我们的风筝飞起来了， 真好真好。 然后因为同时有很多家庭、 嗯、 一开始那些风就没有风、 嗯、 没有风对于风筝这件事情来说就是非常尴尬、嗯、然后爸爸就满城跑然后我们家爸爸好不容易把风筝飞起来一点以后，其他爸爸也发现这个风筝也开始疯跑、 嗯、 你就看全场爸爸们都在疯跑然后还有爸爸们明明这风筝线就在脚下、 嗯、 对方的风筝线在脚下、 嗯、 爸们疯跑的过程当中被风筝绊倒了你这画面非常清奇和可笑， 多好玩所以就是爸爸工作就是这些嘛，一个是力量，第二个觉得就哎没干好也 还 好，对，就让孩子承受能力更强，然后出现一些比较就那种 silly 的那个状态出来，就也很好玩。 对对对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给爸爸一些这样的展示空间。 嗯、 然后其实刚才袁一说那个特别好的就是一直在给爸爸捧臭脚，其实这个工作还挺重要的、 嗯。臭脚很重要。 对，因为你得还真的是，虽然可能现在妈妈是越来越能干了，但是还是要。给爸爸一些就是这种啊，嗯，真的不错，就是妈妈也很崇拜他， 就是爸爸在这个家庭当中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嗯， 对，你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位置， 嗯， 就是树立威信嘛， 对 对 对 对, 对， 职场上也是这么回事儿， 嗯， 对吧？如果大家就选举一个什么职务都没有人选举他，那肯定大家就是这个人本身他也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嘛， 嗯、对， 所以如果很多时候妈妈会就是抱怨说。爸爸什么都不管，其实是因为你没有给他机会嘛、 嗯、对，就是他可能做的不像你那么细那么好，但是你多鼓励他就愿意多做。 对，因为现在你的记忆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爸爸是教你学习的一个角色， 方法， 对，比如说像骑自行车呀、啊、这种的都是爸爸去教的，然后但是我爸是把我当男孩养的、 嗯、 他恨不得就是像是换灯泡啊和那个安装灯啊恨不得就是你会走路会说话又会有动手能力，你立马就给我做，所以他就干这种家务类的活，这种重量的活，就是你过来看着，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对，我是这种方式长大的， 是工科，这是研究， 还会拿试电笔说你把这试电笔往那个插头里面。 哎，真的是，但我小时候真的是会这个样子，他会让你去插头，你看你这个是有电的，这个是没电，他会教你这个。然后小时候拿试电笔还有好玩，因为那个秋天会有静电嘛。 我就把他怼自己手指，发现灯亮了，我说你看我带电， 霹雳 贝 贝，对， 他都不知道霹雳贝贝是什么， 不知道。 我也没看过，听过 就知道有位带电的孩子叫霹雳贝贝就够了，一说你就乐就行。 所以你看，就是爸爸的存在其实很有必要，就是家庭当中他要有平衡， 对， 妈妈负责更细致的内容， 对，而且 不 是，还有我想起一个，我小时候我爸爸在干什么，就是我犯错误了，哎，反正我也挺调皮的那一种，然后小时候就是犯错误都干嘛，写检查，就是我的检查都是我爸教我写的。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每次老师都说作文写的不怎么样，检查认识的倒挺深刻的。后来我就觉得其实爸爸有一个角色是这样的，就是让他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比如有时候我们都会犯错，但是犯错的时候我们要有勇气去承担去承认，其实我觉得爸爸在这方面对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 对，他从男性的角色去给予你的勇气和鼓励，包括他让你觉得说即使我真的犯了错误，也有一个人在挺我，这种力量感是妈妈无法取代的。 对，然后一般跟妈妈就一直说，爸爸就说怎么犯错了什么事儿啊，先说一顿，然后会写吗，我不会，然后说我说一句你写一句。 妇女是写检查的交情 啊，对，写过好几次应该。 好吧，希望在今年的这个秋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各位亲近的辣妈伙伴们可以在家庭的这个角色当中找到更加准确和舒服的定位，然后也可以陪伴你们家的宝宝度过一个很愉快的秋天，因为北方的冬天还是有点难熬的， 对， 过了这个秋天可能你再带孩子出门的机会就会少之又少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由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气象主播王弘毅为各位带来的辣妈说天气，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天气方面的事情呢。欢迎大家来到辣妈说天气，从今天开始，本周北京的天气就要迎来一个大转折了。今天一股冷空气从新疆风尘仆仆的赶来，将会带来大风降温，预计到了周五周六的时候，北京就将接受到冷空气的讯息。周五周六这两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在大风当中下降到24度左右，晚上的最低气温预计在14度左右，早晚出门的话呢是非常需要套上一件开衫的。那都说北京的秋天就像春天一样短，还没有仔细感受到凉爽就直接奔向寒冷了。还记得去年北京的入秋日期是9月23号，入冬日期是10月29号，留给秋天呢就只有36天，所以很多妈妈抱怨这样的天气买的秋装都浪费了。更让妈妈抱怨的是早晚温差大，怎么给孩子穿衣服呀，都说春捂秋冻，可是到底该冻到什么程度呢？要知道宝宝的体温调节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善，对外界温度变化的反应比较大，在换季的时节特别容易生病。正确的秋冻呢可以让宝宝增强免疫力，但是一味的强调冻就会让宝宝冻出病，反而适得其反。秋冻的正确含义其实是对宝宝进行耐寒训练，让宝宝逐渐的适应外界的冷环境，而不是单纯的少穿衣服。秋冻的原则是什么呢？肚暖脚暖头凉。另外深秋之后早晚的室外气温偏低，家长在对宝宝进行秋冻训练的同时，更加要注意宝宝的身体反应，同时也要注意个体差异，体弱多病的宝宝呢最好就不要进行秋冻的训练，以免他们生病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下周再会。 强调一下这个春捂秋冻，秋冻的概念哈。刚才气象主播辣妈代表王弘毅也跟我们说了，秋冻的这个标准是。强调一下这个春捂秋冻，秋冻的概念哈。刚才气象主播辣妈代表王弘毅也跟我们说了，秋冻的这个标准是。肚暖脚暖头凉 啊，头凉， 没想到， 对，这个跟我就是平时如果不听他说我也会觉得是无法想到的，我会老怕他头着凉 啊， 就比如说很多父母都会说夏天可以剃个光头，到冬天头发一定要蓄起来，这样保暖的工作，就保暖的功效，但脚其实是一直被我忽略的， 但是寒从脚起，老话说，说起来就有一种老寒脚， 感觉要给孩子坐月子一样。 总之，这个标准和这个定义，大家可以去牢记一下， 嗯， 但是也是有个体差异存在的，不是说一味的要秋冬或者怎样，还是根据每个孩子身体的真实状况来反应。但是像北京这两天早晚温差达到十几度的话，还是早晚出门带多带一件外套，对，多带总比少带来强。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贝贝， 我是 LC， 拜拜。 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永远走道路的尽头，你还是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